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唉，今集都唔知点样 lead in 啊！因为事实上，大家所谓叫经过呢一个周末之后，大家都心情沉重。咁沉重原因就好简单啦，系 星期日，星期日。 啊，即系 周末 又 唔系上个礼拜，我想话其实真系 你嘅情绪系由上个礼拜延续到呢个周末嘅，即系唔系净系打场半场交，而系你睇到成件事嘅发展，即系以我判断即急转直下，即系即系有即系萧生讲过好多次啦，就系话个判断就系话喂，而家已经差唔多到达个临界点，民意即将反扑，咁个问题就系话民意反扑都唔。都唔至於即刻要同警察開多打幾場。 你睇下旺角嘅情況，你就知咯。我係冇諗過咧，清咗彌敦道之後咧，完全冇辦法攞翻嘅。 哦，即係你諗住之後攞， 我之後諗住會攞得翻嘅，其實一路都以為會。嗯、但係你睇得到嘅，其實係雖然好多人撲出嚟，但係就係做唔到，就係做唔到。你係就係唔夠人，就係唔夠人。 咁我哋睇睇今朝打大交啲片先。 警棍搏到见红，雨伞运动六十五日，北京同 CY 借色得暴力回应，商学决定行动升级，九点宣布包围政总，金钟占领区市民兵分两路出击，打算占领龙和道。行最前嘅系一班学文仔。靠嘅即系自制盾牌，由飞虎队同机场特警组成嘅清场部队系咁驱赶，一度拉咗几十人，警棍系咁挥，胡椒喷雾就系咁射，更加有人被扑到爆光。激战一轮，最终都成功占领四条行车线。差人要退到特首办外，无奈龙和道条隧道已经逼爆示威者。入到十一点，学联话已经包围政总，呼吁示威者留守到翻工时间。佢哋又不满警方用过分武力制服示威者，仲话大批市民愿意出嚟反映争取普选嘅心未死，批评政府继续用拖字诀，唔肯正面回应普选嘅诉求，冲突到凌晨都未结束。 咁啊，由上个礼拜二，即系所谓叫执达利去旺角叫清场开始吓。游小姐，呢只八九保释过几多人咧？到而家为止， 哇，差唔多200咯，真系。不过最惨咧，哇，佢以前就一间局噶嘛，黄竹坑啊嘛，哇，佢今次咧真系。 你喺旺角啦，系点去个黄竹坑咧？ 唔系，因为你大落人，其实第一晚都几十噶啦， 可以过黄竹坑噶，不过佢就系唔去黄竹坑。 哇，跟住我哋第一日系咪一齐啊？嗰时 第一日唔记得咯，好似系。 唔系，第一嘢就去咗长沙湾。跟住发觉咧就爆咗啦，跟住咧就去红磡，系啦，第二站你就 join 咗一齐啦，就红磡，结果又爆咗，再去观塘，哇，真系做到死死！ 你去下观塘，跟住佢又同你讲拉咗深水埗警署啊嘛， 咪成深水埗同埋长沙系同一个， 我真系游翻翻嗰度， 系啦，咁、okay、但系原来其实又唔止嘛，跟住仲有又去咗北角啦，跟住过埋海啦，跟住 系， 跟住又有中区啦，哇，几日百度咯。 冇做到散啊！其实上个礼拜， 我而家真系冇晒精力去讲笑 啊！即系呢排都好多嘢不如意啦吓。 我真系瞓加埋瞓唔够廿个钟呢礼拜。 咁你点睇咧？即系又呕一铺，又呕镬结噶啦。 同埋好暴力咯呢个礼拜。 呢个礼拜系每一样嘢都系用暴力， 暴力去解決， 暴力去解决，基本上系。 旺角先先，哇，真系，跟住连金钟都系咁。 系我礼拜一处理嗰单已经系啦，即系我陪咗阿萧生去报警啊。 系咯，呢个又系离晒谱。 系， 佢系咩？即刻打俾你系咪佢？ 佢唔好讲啦呢个， 呢啲又唔太讲。 但你有陪佢嘅， 系。 但嗰个都好金，睇相个车都。 又系有心撞咯， 佢咪前后夹住佢， 前后夹，前后夹， 跟住就于是架车就驶上行人路就走啦，走啦。 即系嗰种， 系啊， 因为我同可能 嗰个就系好铺嘅做法嚟，系啦，嗰个就系、是，即系一定系牵涉社团噶啦，唔使讲啦。 即系嗰个唔会系就系话，哎，我同你政见唔同，我突然间心血来潮，我揸部车去撞你，即个本质唔系一样咁嘅事嚟嘅。即系嗰个系一定系牵涉到有啲有组织嘅嘢喺后边，系嘛？咁系咪一般人做？咁啊，萧生都讲过啦，就唔系我讲啦，系咪？一定牵涉社团噶啦。咁啊，即系评论嚟冇意思。咁但系所谓叫上个礼拜旺角清场，咁头先阿 Johnny Four 讲过啦，即系佢啊，真系信话会所谓叫即系打得翻个旺角街头翻嚟嘅。 起初我以为系，佢哋好多守旺角嘅人都以为系、 嗯， 以为你收翻弥敦道，佢就占隔篱嗰几条。 系咯， 佢以为会得，但系事实上再嗰晚清完弥敦道落去睇，我就知道唔得啦。 点解咧？ 人数唔够，因为虽然其实都好多人，有一万人， 幾 但系你同第一次当初旺角俾人攞翻之后，你再去重夺嗰阵时就唔同啦。嗰晚就劲啦，嗰晚起码四五万人喺旺角， 咁多 好多， 咁即系爆晒弥敦道咯。弥 敦道南北行线两条都塞到满晒，地啲地站嗰啲横街窄巷仲系有人系企喺度嘅，塞到咁啊！ 咁系咯，咁即系好明显个运动一路落嚟，即系有啲乜嘢所谓叫策略，又或者有咩发展？其实我几时都话香港人其实好聪明嘅，即系当你唔睇好嗰个策略系喐得到嘅时候咧，嗰啲人真系唔会出嚟咯。咁所以即系我觉得我好难去，所以其实好耐之前我嗰刻已经系我唔知究竟叫人去支持好啊，定抑或我系好会话俾全世界人听我反对呢一个策略都好，我觉得嗰样嘢已经唔重要，因为有一样嘢好睇到嘅就系话上例即系以上个礼拜嘅情况为例，我身边好多人就系话喂佢系、准备会清场，你觉得今晚会有人去？咁其实好多我好多朋友都话一定冇人啦，都摆明知攞唔返旺角咯。咁但係我话喂呢一刻我真係唔识评论喎。因为事实上而家嗰种行进，而家嗰种抗争方式係同你哋以前睇惯嘅社民联又或者人民力量甚，即係又或者民主党都好啦，过去二十年从来都冇发生过啲咁嘅事㗎喎。因为一路以嚟所谓叫抗争运动有几多个人参加啫，咪就长毛数埋咗四五个囉。 即系 系咯，会坐监嗰啲就少噶咋。 如果你当佢睇股票咁睇啦，即系我讲搞下烂 gap 都唔系 gap 嚟嘅。你见佢反弹嗰时，你一定系预测佢，诶、哎、一浪低过一浪。但系当佢弹反弹嗰时，升穿过原本嗰个位嗰时，你咪话，诶唔系啊，今次掉头回升咯，即系其实就好多时嘅评论就变咗 马后炮， 马后炮咯。 其实 不而系睇咗个结果嚟去推论翻前边咯。 系 其实一万都唔少人噶咯，系咪？但系警力多过好多咩？嗰晚 好多好多差人。 咩啊？系咪就系六千定系三千？ 因为嗰几日佢预咗系你话二三四，佢预咗即系六七千警力同你去练噶嘛，谂住同你练几日噶嘛。咁事实上就真系唔够练啦。 我记得系咪即系第一个就系拉长毛？ 即系如果你唔系去到 嗰、那个嗰、那個、 人，如果你唔系去到几倍佢嘅人，你都唔使旨意可以同佢斗冲啦。同埋其实系俾差人洞悉咗嗰个佢哋清场嗰个方法。佢哋就系发现咗，佢哋用某种程度嘅暴力咧，啲人系冇反应嘅。 例如咧， 即系啲舆论就系用警棍啦。而家，因为有一次系你记唔记得？十字路口，佢哋话要抢翻十字路口，跟住就掹开晒啲铁马，之后就差人用警棍 遮啊嘛， 扑到啲人爆晒光。但系嗰日咧系冇完全冇民情反弹嘅，唔知点解咁神奇嘅，就系由嗰阵时开始咧就俾人摸到呢条路啦。 吓系咩？ 佢哋就所以咪用全部改晒用警棍嚟打啊嘛！你用警棍你冇办法顶得住，顶得佢住啊嘛！你用遮挡唔到噶， 系 你除非有路障嘅啫嘛，但路障佢可以拆你噶嘛， 所以咪而家 佢哋根本胡椒喷雾都唔用， 大龙宫冇咯， 大劳公母都唔系顶到三四下嘅啫。 系，但系你唔系真系攞个头攞去顶人碌棍噶嘛，大佬。 哇，佢乱棍拗落嚟，你睇下琴日嗰啲龙和道嗰啲。 系啊，你靠个头盔死啦，真系点打真系。 因为我觉得有好多好多个唔同层面去讲嘅，即系我哋先唔好评论，即系啲学生琴日嗰个部署系啱同唔啱啊。 未讲到咁远嘅， 未讲到咁远啦。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即系就算你喺旺角都好，你个感觉如果人少咗，系咪？咁你系咪仲系即系去所谓叫打游击或者咩嘢咧？系嘛？咁你根本人唔够，讲咗好多次，你去堵路唔系因为你嗰度有路障，而系有人。当你即系所谓留守，又或者真系会喺现场支持嘅人，根本个数目唔够，而差佬系可以合法咁使用佢所谓嘅合理暴力。咁你点样去抵挡呢一啲武力攻击咧？即系其实我系搞唔明啊！即系直至到我琴日睇到个好震撼嘅画面，其实 Now 跟得好好嘅新闻，你系好明显见到一班学生系好似真系好似个阵营咁，即系十个一排，十个一排，十个一排，嗰度我谂排咗一百人到啦。咁差佬 金钟嗰度， 金钟系应该系天马公园出龙和道嗰、那个路口。咁、 okay、 个问题就系差佬翻嚟得50，嗰啲示威者系好有系统。第一是有即是他们是 full gear 的，所谓叫 full gear 有纸皮当盾牌 啊， 盾牌啊， 即是有人传啲所谓叫头盔俾人戴啊，即是仅此而已，可能有啲遮咁上下啦。咁、那个问题就是他们开始有队形咯，他们真系谂住一排咁，哇好似攞住个盾牌即系去差佬咁推过去。但系问题你问自己一个问题，你会唔会攞嘢去勾差佬先？ 唔会咯， 咪就系、是、即系。我 斋挡 嗱，我唔敢帮任何人话你应该又唔应该打翻转头。我琴日 send 咗一句说话俾 Johnny Fox， 我话你见到啲咁嘅环境，啲人唔打差佬系好奇怪嘅，即系我觉得你打翻差佬合理嘅。 几时啊？你又俾 琴日咯，你睇翻啦。 你摆 group 度啫，唔摆我。 咁、那个问题，喂，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唔系我支持你啲人打差佬啊，而系当你啲差佬喺电光火石之际，攞啲警棍出嚟乱咁勾，喂。咁系人系会 defend 噶嘛？咁你 defend 又或者自己真系痛嘅时候，又或者喂你真系控制唔到情绪嘅时候，双方发生冲突就系梗嘅。发生冲突唔系话我俾你打，系我打翻转头啊嘛。咁、那个问题就系你见到啲示威者有个人链咁推推推推推，咁人嚟出警咪勾勾勾勾勾，你又 retreat 翻50米啊，100米啊。咁但个问题就系话，喂呢头俾人勾完咧，嗰头好似系大家对峙住一阵间，重整旗鼓又推过嘅，咁如试咗两三次之后咧，咁当然系散咗啦。咁、那个问题就系火头就点起咗另外一个地方，就系真系啲人开始冲出龙和道啦。因为琴日即系示威嘅人系 out number 警察好多，我唔知点解。 琴日多人，你学联吹鸡嘛，梗系多啦。 即系如果差人话嗰度有4000， 几多千啊？学联就算我哋呢边啲人， 好难数啊， 数啊真系好难数，因为分开，唔系呢个， 但系应该唔够1万， 而系分散咗好多地方，好多条战线， 因为围圈啊嘛。 系啦，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喂，如果你差佬，你话嗰度布防咗4000人，我睇唔到4000人喺边，好坦白讲，即系可能有 千。唔系你个武力相差咁远咧。佢少你好多人，佢都可以搞得掂。 唔系咁， 唔系咯，人哋有警棍有 咁 当 然，但系琴日点解可以重夺龙和道两次？就因为差人发觉就系话，你就算系有武力都好啦，人哋对方人咧，你系打唔晒咁多人嘅。你挥一下警棍搏中6个，咁啊点啫？人哋有10个，4个都可以走出其他地方啊嘛。咁于是咪真系可以去塞龙和道一阵咯。不过问题就系话，对方一有少少人嚟支援，又或者示威者系唔可以集中喺一笪地方嘅时候，因为你冲出龙和道，你啲人就四散噶啦。咁你如果系四散咗去第二度嘅龙和道，即系占路本身嗰个行动，嗰啲人咪相对少咗咯，喺同一笪地方，咁啲差人咪可以出翻嚟咯。咁所以变咗扰扰攘攘两次，到最后都真系俾差人攞翻条龙和道。 系啊， 咁我有一刻谂过就系话，喂，呢啲系咪真系叫暴动边缘咧？咁事实上系，喂，你啲差人系可以咁好似冇成本咁喺度处置啲示威者，攞支警棍出嚟就勾，你系睇到好多画面，好多镜头，见到在场嘅人无论男男女女都喺度讲紧，而家你得啊，你搏我啊，你搏捻死我啊，我真系见到个女仔咁讲啊，系隔篱个男仔拉翻开佢嘅，即系好坦白讲，嗰啲人抱住一个咩心态去，喂，佢真系相信佢和平嘅行动感染到啲差佬，咁而事实上系唔得咯， 梗系唔得啦！你睇你警察嗰啲眼咧，好凶咯，我觉得。琴日睇， 即系真系自从有人 即系斩死你、劈死你咁样个样。 咁 喂，你問我，咁你話差人可以做到啲乜咧？咁當然你話喂，你咁你合理冇亦，你都唔係咁樣搏啲示威者噶。咁個問題就係好學 Johnny 頭先話齋，你如果真係咁樣拗落去，係冇民情反彈嘅，你咪照拗多幾下咯。因為好坦白講，今次拗傷一百個， 係冇反彈咯，我覺得好抱歉咁講，冇。 咁今次 我感覺唔到有反彈。 拗傷一百個，咁呢一百個拎咗去縫針咯，咁佢唔係咁快出得 翻嚟。我可以話我喺街道，我感覺到好涼薄嘅，其實。 唔係上次其實 啲人係話啱啦，拗多幾棍啦。 唔系你十月头嗰啲龙和道嗰一批，其实都唔系好多人。即系 嗰时龙和道好似冇出警棍乜滞喎。嗰时系， 嗰时系捉咗阿曾建超去打。 但系其他都系打到拖到流晒血剩噶、哎，其实嗰度好多人噶。 嗰次就嗰次好大反弹噶，今次系一样咁伤，但系冇晒反弹，即系好神奇 喎。唔系，但系佢哋后屘咧，嗰啲受伤嗰啲人咧，开咗个记招咧，哇！我真系揾报纸细格到咧，都唔知喺边。 因为唯一一个合理解释就是、即系可能你哋唔同意啦，而事实上系真系有人想呢件事尽快落幕咯。 你讲系政府定系 什么人都好 party 都系， 因为你好简单。 喂，其实去到呢个时间真系唔落幕，咁仲点样搞落去？ 唔系人系会攰嘅， 系咯。 即系就算我系喂，真系好同情啲学生都好，咁系咪喺我身边冇人出嚟呢笪地方，又或者喂？咁点呢，即係好明显就係话你吹鸡，今次吹一万出嚟，下次得返六千，再下次吹返多两千，两千再下次得返三百。咁件事情发展本身就係咁。咁你係究竟你係去闹嗰啲唔出嚟嗰啲人啦，定还是觉得而家运动要转型呢？因为运动喺公众。 其实即係点讲啊，好多人呢都仲係会继续支持，就係、是、你唔想买低班后生喺嗰度，你唔去理。 嗯， 即系例如我琴日攞去嘅，其实咁、当然我就喺 观察嘅啦，你就 系啦嗰度啦。咁你去到两点几，你即系差人系要重夺龙和道，疯狂咁喷胡椒喷雾，攞警棍狂殴人嗰阵时咧，即系好多人中招之后瞓低咗喺度啊。 其实真系好夸张， 睇唔到路， 即 系 好似圣诞喷雪咁样。 你又要帮佢哋洗眼，咁佢哋喺路边，但系差人就不断咁将个防线推。 你知唔知有两个攞身体盐水帮人洗眼嗰个都拉埋啦？ 推过嚟，咁你又啲人就向后倒啦，因为嗰阵时其实好多人，你几千人。 系咯， 喺一个密集地方咧，你一倒过去好容易人踩人噶。你即系你喺度，你做嘅嘢，你就系唔系你唔系去走去冲啊？你叫啲人行慢啲，唔好行咁快，安全啲，唔好人踩人，同埋你抬嗰啲受咗伤嘅人。 系咯，掹走佢啦！即刻嗰啲跌咗落地嗰啲要，佢真系乱到好紧要。 即系根本我喺现场，我净觉得好似打紧仗咁。 咁你 无动咁咯，咪真系好似 唔系？而家真系仲未系有系统咁叫反击差人啊嘛。即系好坦白讲，你话有零星就系话你勾我，我搵把遮督翻你转头啊，嗰啲唔算啦。咁但系琴日好似系第一日有人去主动去攞啲嘢开始掟差佬，即系例如就系落喺地盘里边攞啲物资出嚟掟下，掟汽水啊，成啊嗰啲嘢。即系最捻无耻就系今日开记者招待会，差佬就话哇手速捻到武器啊！咁咩叫武器呢？就系、是、所谓叫卡板 胶樽、 有汽水嘅气，唔系嗰啲。是有汽水的汽水罐，即是一罐未开的汽水啦、有卡板啦，又或者啲拆烂咗垃圾桶啦。 连有汽水的汽水都是一个攻击。 喂，咁你有水的水樽都是㗎啦。 大佬啊，即是你平心而论，在那个环境你差人又当啲学生是蛊惑仔是暴徒咁勾啦。我觉得双方开拖是非常之合理的一个战果。即是当然示威者梗是输啦。咁问题就是话你唔系你点啊，你指意啲示威者就是组成人链咁俾你搏啊，系嘛？咁而事实上发展亦都系咁啊，佢哋真系俾人搏嘅，只系少部分人掟嘢嘅啫，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好唔合理。 即系所以你问我，我唔觉得你话掟啲胶樽咧系一个好唔合理嘅还击嚟嘅。其实我觉得嗰个还击其实太细啦。如果你用大家双方用力度嚟比较啊，喂，你攞胡椒喷咪狂喷，攞警棍狂殴，喂，我掟个胶樽咋，大佬？ 咁而 咁系， 而即系好坦白 讲，比例上系 唔系话煽动你啲人去打差佬啊，而系我觉得唔打差佬系唔合理咁解啫，即系唔系我叫你去打，而系话唔出现呢件事。 但系咪香港人啲素质太高咧？ 我评论都系咁嘅意思。 佢哋真系好克制噶，我觉得佢哋。 我系我 即系你 觉 得哇，袭警好大镬，袭警好大镬，袭警好大镬，于是咧就好克制，好克制咯。 都有啊，咁结果咪就系即系有三个咩休班警员定唔知乜嘢去到。人群当中咪俾人围咯。 嗱，咁啊，据报道吓，即系嗰件事咧，系本身啲示威者系唔知嗰三个系乜人， 即系直 以为黑系蓝丝， 净系知道嗰三个人嚟挑衅，系咪？系直至到一句说话，就系嗰三个人对咗个女仔讲：，如果你再唔收声，就拎你翻差馆强奸你。啲人嚟听完呢句说话先开嗰三滚托。 嗯。 咁个问题就係话我 喂你讲到咁你即係 我唔理你咪差佬啦。 你如果俾人围系一个合理嘅结果囉。係呀、啊、我只能咁讲。 你俾人围合理㗎喎，我唔系叫啲人去围你㗎。但係你 expect 有咩 outcome 呢，係咪啲示威者咁样去喂你打我咁就梗係用啲嘢挡㗎啦。咁我要就地取材，有啲卡板我咪叫啲木板出嚟囉。咁我系咪应该搵个钳啊，逐粒钉钳返晒出嚟，我先觉得嗰个系一个保护自己嘅工具呢。咁电光火石我立起乜嘢就用㗎啦。咁你见到一个垃圾桶，喂好似嗰度都系块板嚟喎，不如我攞嚟挡下自己啦。屌你转头一个乜嘢就话我嗰个系攻击性武器，我点同你讲。你转头又话我搵啲督下，又话攻击性武器，咁你差住啲警棍系乜嘢嚟嘅呢？ 咪同埋你差人嚟一路打人，你就一路就拿住个咪就喺度话你哋唔好再冲击我哋啊嘛， 系咯，即 系 你好克制自己啊 嘛，你不停咁冲， 佢就话警察好克制，佢话 打完嘅时候一路呕一路嗌你哋唔好再挑衅我哋啊嘛， 咁示威者都好克制， 你即系谂住点啫？你 expect 对方有咩反应啊，大佬？即系我一路攞粗口闹你，跟住叫话我哋好克制㗎啦，你唔好咁咁，你唔好还口啊！ 我哋好果断 你 阿妈 咁样，即系咁，哇！你唔系啊嘛，大佬，即系咁咯。琴日我见到个情况就系咁啦。 咁 即系警察都 short 晒啦，真系。 咁但系喂，我 你可以点讲？ 我真系想问一下，咁点解你又点睇？点解个民情完全不反弹呢？ 冇，头先我讲咗啦，即系事实上民情系觉得呢件事最好就系 一镬打 晒，快啲接埋。即系我判断啊，唔系我自己系咁嘅思路，而系话你冇第二样嘢可以解释嘅。 其实我都睇到好灰啦，而家又真系唔系讲笑。 你就算话俾我听， 退系最明智。 琴日我唔系讲退唔退，我都唔系讲到嗰个层面，我净系讲如果琴日有三埋喺金钟，会唔会发生打斗？我觉得未必会啩，系嘛？即系如果有三万人喺金钟啊，会唔会咁易系差佬攞嘢出嚟殴啊？ 哦，咁当然就已 经我谂未必会啩。 咁你人多嬲死罪，唔系矮多嬲死罪嘅。 咁但系你 佢见到你咁多人，佢都唔敢喐啦。 就已经系输噶啦，其实。 咪咯，佢即系目测咗几多，就知道点用。 事实上， 对策噶啦。 佢觉得差人对示威者一对二系可以觉得反击你转头，又打翻佢转头嘅话。咁你已经系即系叫做你嗰个所谓吹鸡行动系已经系所谓叫过咗去嘅，即系唔系过咗去，即系叫失败咗。你吹嘅人根本就系唔够去所谓叫提升你嘅级数。咁你嗰刻你就应该系真系谂下有冇 alternative。 咁嚟到而家佢先至去转换嗰个抗争方法，就系而家转唔到啦。佢讲晒， 即系起码喺琴晚件事上面转唔到，即系转唔到。 系咯，因为预计俾佢。即系预计嘅人少， 咁但系好坦白讲，即系其实我都好点讲，好佩服啲学生系叫做系有咁嘅气量，有咁嘅勇气去承担一件咁大件事。即系好坦白讲，即系经过呢个两个月以嚟嘅运动，中间所牵涉到嘅法律责任，所谓叫嗰班学生，即系我即系讲紧周永康嗰啲人啊，即系唔系普通嘅参与嘅学生， 即系。牵头嗰几个咯， 牵头嗰啲 真系监都有得坐噶。 佢哋唔系背负所谓叫做， 佢都冇怕过。 佢唔系背负袭警，而系佢牵涉咗 organize 呢一啲行动 策划噶，其实真 佢付出嘅比好多人都大，甚至乎 亦都冇得走。 甚至乎唔好讲学生，甚至乎你讲戴耀廷，你即系讲真，你点样唔中意佢？点样你点样话佢唔负责任都好。好多坐喺度食花生嘅人，嗰啲人系冇成本，即系得罪啲讲句，可能你出去就系俾人屌两嘢啊，即系挨两棍。个问题就系我肯定呢班人真系要追究起上嚟嘅时候，佢系翻中意坐监咯。咁而佢坐监唔系话三两日嘅事，亦都唔系三两个礼拜嘅事。咁即系我觉得，如果个运动发展到而家呢一刻。经过咁多次所谓叫行动升级，都冇办法带嚟一啲改变嘅时候，你如果呢一刻都唔去諗一啲 alternative， 或者支持一啲 alternative 嘅方法，你係不负责囉。咁呢一节係咁多，转头返嚟。 咦，买晒跑步汽水睇戏呀？ 嘿，买齐跑步汽水梗係赶返屋企听影话春秋啦。 星期三晚9:30，数风流人物，还看金鹰。 金鹰到天边，为这世界战，红日在夜空天际出现，抛出龙势，无雷无我的剑，斜道户外魔道奇一变。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神奇、顶级、超卓，花生足球由朱 Sir、Roger、史提芬。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咁就 哎抖擞精神啊！ 哇！突然间突然咁亢奋嘅去个厕所啫，你做啲咩嚟啊？ 冇得，唉，咁灰落去都冇用噶啦。 你会即刻换一条红底横斜啊！大家咁就即刻 好耐冇打牌啊！ 我帮你唔到啊，大佬，即呢排真系冇乜心情做。 系啊，真系冇心，乜嘢都冇心情做。 咁基本上琴日发生咁大件事啦，有段插曲啦，就牵涉到本台嘅一啲。所谓人事关系或者系啊，又或者所谓，即系我唔知点讲啊吓，可以去边先？ 加油！革命必胜，城邦会战利归来。 23岁嘅杨子系陈云嘅支持者，佢仲被陈云封为昭明公主添啊！寻日晏昼，佢同埋另外三男一女，涉嫌管有枪械同埋管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被捕。差人在大角咀必发道的商住大厦检获到三支长短改装气枪、32个木盾牌和一批原材料。因为杨子在上个月的19号在旺角占领区带头冲破警方防线，又讲到明要同几个网民一起做盾牌，所以差人就怀疑这批木盾牌就是同占领活动有关的，仲调查紧气枪的用途。我哋寻晚都有打过俾杨子嘅师傅陈云了解事件，不过佢就只系回应：哦，唔清楚就收咗线啦。 咁啊，即系有听开本台节目嘅人，亦都好明白啦，系嘛？唔知点解呢件事突然间会变咗一件向政敌开火嘅一件事，系咪？事源就话有个人叫 P 仔，咁其实佢系所谓叫其中一个反商网人啦。咁佢成日会改埋好多图啊，咁就所谓叫抽下商网水啊，抽下网民水啊。 即系呢个网友都喺度好耐 噶。吓，即系佢系好，佢系好积极嘅，系嘛？积极过食花生。咁个问题就系话啊。说是自打自发，几时做咗本台嘅节目主持人，我哋唔知喎。更奇怪嘅一样嘢就係话我哋冇人见过佢喎。由头到尾都係即係有啲节目就可能佢会打上嚟啦。咁但係从来都唔係我 打上嚟呢件事我都知嘅。 亦都唔係。 是真係有呢个人㗎。 有呢把聲囉，但係你点样确定有冇呢个人。 当然呢个人就真人 存在 嘅。佢唔会姓 P 啦，係咪。 佢唔知 J 嘅咩 破章 做章 做章做章系我唔知嘅。咁喂， 点解叫 P 仔咁样？ 咁我自己改咗代 你啦， 代号嚟啫。 咁个问题就是、突然之间花生台又多个嘉宾主持叫 P 仔。咁你如果真系怀疑呢个人所谓叫面书佢讲嘅嘢，即系佢就好高调话俾人听，喂，其实我系告密者嚟嘅，我而家就系放尿俾差佬，就系捞鸠咗呢个超明公主。咁我係唔知用乜嘢邏輯思路，就係將呢件事帶到花生台嘅頭上去算呢筆帳喎。咁 仲入埋寫文連先神奇啫，其實。 其實咩事啫？我真係跟冇跟啊！我真 係。咪就係講緊阿 P 仔喺 Facebook 度出咗個 status， 就話抵你死啦！我而家同差佬督你啊！我就係督灰啊！我就係督你條染仔出嚟俾人拉。 即係督佢話佢藏有嗰啲嘢啊？係係。佢點知噶？ 我点知啊？我使乜俾个 Facebook 个 佢都系， 我真系冇跟啊！ 好可能 probably 系睇翻啊呢位即系阿杨杨嘅 Facebook 都唔定啦，因为我见啲网友 嗱，我话俾你听 翻啲图， 自己见杨杨自己 Facebook 出嚟，系佢将自己屋企有嗰啲， 我系百分 影咗相之后摆上去 Facebook 嗰度噶嘛。 系咯， 而我100%睇过呢个杨杨出其中一个 post 咧，就系话俾人听，诶、哎，早知有咁多人支持，不如我喺屋企做呢啲嘢。我睇过 佢， 佢 做咩啫？ 佢影咗个有螺丝嘅盾牌喺度， 咩有咩？ 佢影咗个有螺丝嘅盾牌喺度， 纸嗰啲 木制， 哇木噶， 咁嗱，我真係唔分得清楚究竟佢個 status 究竟係 public 定係 friends 啊？我真係唔記得咗。 咁你係咪？ 哇！但係你擺上去 Facebook， 就算你淨係 restrict 咗係 friends， 你 但 係 我百分之 你如果咁樣叫公開喎、啊，大佬，我當你即係你 set 咗係 Facebook 喎、 啊，即係我係百分之一千啊睇過你 status。咁當然就係話我冇咁本事啦，係嘛？即係周不時待住啲警察電話，係嘛？成日就諗住告犯人哋，我當然冇本事啦。咁如果有人做咗，喂？呢样嘢系咪公道？我觉得你可以自己打去问下租章啊。 唔系，佢有另一个讲法嘅，有另一个讲法就系话差人话拉呢一个人嘅时候，佢有个即系发咗啲官方声明啦，就话接到线报，所以先会拉。喂，大佬，你有冇 乜捻嘢都系接？ 你有冇睇？你有冇听新闻噶？你啲人，你有冇睇平时有冇睇报纸噶？喂，差人有二十单案。有二十单佢都话接到线报先去拉㗎啦，佢点会话佢忽然之间自己无端端发现嘅啫。 咪係囉，唔知点解睇 Facebook 㗎。 即系就算系自己查都系接到线报嘅， 佢自己啲人查完 under observation surveillance， 全部都系会叫话接到线报噶啦，唔识就唔好讲啦。 咁咪就系 讲我唔 识评论，系嘛？即系就系佢哋话接到线报就有人系觉得，哎，咁呢个 P 仔咁高调啊，梗系呢条友啦。 唔系你要屈嘅，即系冇得好讲噶。你大话讲一千次咪成真咯，所以我唔想回应，我觉得冇必要回应咯。我觉得花生糖。 回应就系声明，琴日就漏嘢出咗啦，系嘛？咁就系我出噶啦。咁亦都 即系你去到咁荒谬嘅已经系。咁你要即系成个运动就嚟，即系你觉得系输嘅时候，你要揾代罪羔羊，你要猎毛，你咪猎咯。 吓， 系咯，我真系觉得冇可能，因为点样存咗呢个督咩啊督灰啊？吓，督灰警察就去拉人。 唔系你而家系猎毛啫嘛，咁佢做紧啲嘢系 呢样嘢又。 咁亦都 周围喺度制造啲敌人出嚟啫嘛，就系要为咗你哋嘅失败去制造藉口啊嘛。 吓，咁而家有个公敌啦，系嘛？ 系咯，咁唔通我话六八九屋企有支枪，咁啲人又去搜咩？ 我就唔知道，你知系你嘅事。不过即系 好得闲咩？ 早嗰个礼拜咧就迷迷成。 即系你真系平心分析，我当你即系呢个人好关键啦，超明公主，佢唔俾人拉就可能成个革命会唔会佢唔俾人拉成件事就好成功，俾你打倒成个香港政府，即刻争取到民主。即刻有城邦自治，又当你城邦派，会唔会系咁先？即系你公平啲啦，啲分析，你都唔系咁啊嘛？而家系咪佢系咪咁关键啊？如果系，当佢系啦， 咁 同埋都系几个木板嘅啫， 即系俾人起镬几块木板，嗰、那个就系成个革命嘅关键嚟。 系咯， 咁犀利嘅原来。即系所以话你同佢哋斗讲有咩意思？ 系咯，我都真系无谓 嘥气啊！直情我觉得你都同啲细路仔拗交咁，有冇讲？ 系咯，好似嗰啲细小学鸡嗰啲班主任，哎，佢督我话我偷食咗粒糖啊咁。 咁啊， 即系虽然我就唔信清者自清嘅，我绝对相信咧，大话讲一千次就会成真。 嗯， 但系咧，你咁样同佢拗都唔系办法嘅，我觉得 系咯。咁 但系哇，唔系第一次啊嘛，呢、這个系咪啊？ 系唔系第一次都好啊？咁即系成件事个关键喺边？ 即系督背脊咩？ 即 系 第一 呢样嘢， 有人要去举报呢个人，我哋唔知，冇人问过，究竟呢位所谓 P 仔系咪我哋嘅主持？ 唔系啊嘛，你哋话唔系咪得咯？ 你报道之前系咪需要问下我咧？你搞清楚都好嘛，系咪？ 唔系咧，如果你冇 verify 到，你系咪事实嘅？你作为一个媒体去报道， 就不负责任嘅。 热血时报你报道嘅时候，你可以写得中立啲嘅，你可以话怀疑系咯， 嗯， 系 疑似系，你可以写翻呢啲字噶嘛，你唔肯定噶嘛，你冇核实过啊嘛。 唔系个问题就系话演变落嚟，成件事就变咗个猎巫行动啦嘛，开始，即系佢系因为一个报道而挑起。 唔系你根本唔系搞媒体，你根本就系全心为咗个你想要写嗰样嘢。而夹硬将件事做翻转头，做翻出嚟啊嘛！ 即系简单嚟讲，你就做一份大公民会咯。你基本系一个党嘅宣传机器，仅此而已。就唔好咁捻清高话自己系一个什么媒体，因为你个媒体系为一个政党，又或者为一个人而服务嘅啫。嗰人就系你老板王文。 咪你而家成个剧本就系将成件事到个运动瓦解咗之后，你想将所有嘅责任推俾其他人啊嘛？ 嗯， 推俾你口讲你所谓嘅左交啊嘛？ 咁于是上个礼拜咪打迷迷咯。要拆人力台咯，跟住花生台就排住队咯，第三个受害者咯，系嘛？排住队嘅，你睇得到噶，由上个礼拜二啊到今日 agenda 出咗嚟噶啦，根本而家好明显。 咁如果有人系坚持，即系个运动嘅成败系可以推落人哋度嘅，系嘛？咁你而家咪走去猎巫咯，树立更加多稻草人去打咯。咁但系问题呢场革命，你哋自己开头相信嘅嘢做紧啲咩嘢？咁呢个世界，即系呢样嘢唔紧要。 咁啲主持 系 唔系 你自己都讲唔通啦？你系咪信即系冇人当，即系有人督你当啊？你系咪信督咗嗰两条友出嚟？嗰两友如果冇俾人督，就真系会成功先啲嘢？ 唔系咯？ 你系咪真系信呢样嘢啊？你咪讲得通先。 唔系个原则， 同你讲道理啊嘛。当冇拉过法国佬，冇拉过超明公主，你系咪成件事即刻成功？ 冇拉 过打赢港共政权，打赢香港政府啊？你系咪先？ 咁你做呢咁多嘢有咩目的嘅咧？ 目的咪就系建立三 国。你抹黑呢个花生台咧？ 唔系单独抹黑花生台， 系啦。 而家要 唔系净系花生台嘅问题？ 而家要为本土派制造几个稻草人，话俾啲本土派嘅支持者听，呢、這个运动失败系因为呢三个头号敌人：第一系人民力量，第二系迷米新闻。第三系花生台， 社民连仲 第四咪社民连咯，所以今晚佢哋杀社民连嘅台嘛， 喺边度？ 金钟啊嘛，咁捻多海报，咁捻多敌人排捻住队俾你屌啦，而家即系好开心啦，系嘛？所谓叫本土派，即系第一我就唔知唔捻知乜嘢叫本土派，第二就 系 话如果捻住打捻住本土嘅旗害攻击其他政敌， 你就算真系信要本土优先嘅人，即系你谂清楚你系咪佢哋讲嗰套嘢啊？你用下大脑去谂下先啦，佢哋系咪真系帮你香港争取咗香港人优先啊？而家啲嘢，一定系用呢个旗号，用呢个旗号去消灭佢哋嘅政敌啫嘛。你唔好俾佢哋利用啦。就算你系陈云嘅信徒都，我当你咁啱，唔知点解又听呢个节目啦，真系。 即系 当你系本土派，当你系港独派，甚至乎你争取香港独立嘅 ，OK， 我唔反对，我唔介意你咁讲。你听清楚呢班人讲嘅嘢先啦。 即系而有一班人即系好识利用呢个叫 market sector， 即系我哋成日喺 Facebook 度睇到嗰啲人转发嘅 status， 又或者成日上网睇住个 Facebook 有 update 嘅人，其实佢哋都系偏向住最激进嘅人。点解？因为佢哋对嗰个最前线第一手嘅资讯接触系相对住最多嘅，因为佢哋少咗时间工作，都系多时间上 Facebook 啊嘛，系咪？咁多时间留意新闻，咁当然嘅掌握更加第一步嘅资讯啦。咁你如果掌握到咁多第一步嘅资讯，你对呢个社会所谓叫反弹或者怨气系特别大，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合理嘅。而有人亦都利用咗呢一个优势，于是就去煽动好多人，就觉得我哋应该将所有嘢二分法系嘛，即系应该推翻呢个极权政府，甚至乎用革命呢一啲手段。香港系一个多元开放嘅社会，你哋支持啲乜嘢？即系我哋冇责任去判断你啱定错，你可以支持你相信嘅嘢。个问题就系话你而家支持紧嘅嘢系咪言行合一先？即系我唔觉得呢样嘢系事实啊嘛。而家就系好明显，你如果打住所谓叫本土派旗号。但系你而家所谓本土都去边呢？就系周围揾敌人啦，揾稻草人去打啦，系嘛？攻击晒所有有份参加呢个运动嘅人，包括商学三子，所有所谓叫激进派，例如人民力量同埋社民连，包括埋支持呢一个运动嘅网络媒体，包括花生台，包括埋迷米新闻，俾你打晒啦！即系喂，呢、這个唔系一个单独对任何一个人嘅抹黑，呢、這个系对成条战线嘅一个唔妥协，甚至乎系一个政治攻击。咁你揸住呢啲所谓叫资讯去对你嘅政敌作出呢个政治攻击，呢、這个就系一个选举工程啦，黄杨达。 唔止系选举工程，系你喺个猎巫行动，你攻击晒所有人，基本上系。 即系我唔觉得有任何媒体俾你呢一 波。唔系你今日你咁样将。黑嘅讲成白，白嘅讲成黑，咁嚟老屈一个台啊！冇话边个花生花唔花生台啦。你他日你一定又可以又屈第二个嘅啫，即系他朝君体也相同啊！你点可以容许？你点可以容许俾佢咁做嘅啫？ 你都唔使佢会屈第二个台啦，因为可以俾佢屈得都屈晒嘅。 屈晒咯， 即系你张名单系得五行，咁你写紧晒五个名啦，咁你边有第六个名？有第六个名写唔到落去噶嘛？咁、那个问题就系话OK，fine， 即系你要做啲咁嘅嘢，系嘛？所谓叫高登仔，你渗透咗咁多热狗落去啦，系嘛？热狗又唔定热狗啦，咁 OK， 咁继续啊！即系如果你觉得香港又或者唔系佢嘅，即系佢当然系冇成本，兼且系主张呢一种把戏啦，系咪？咁但系有思考能力、有分析嘅人，即系有分析能力嘅人， 究竟你支持紧香港嘅社运系咪一个猎巫行动咧？又或者你支持紧嘅政策，又或者你支持紧嘅战略嘅路线啊，系咪应该不断咁揾一啲所谓叫做意见唔同嘅人系嘛打谢佢，自己抢占晒个道德光环，又或者个话语权，咁呢个运动就会成功嘅咧？咁你本土得以光复啦，系嘛？俾人拉嘅人亦都所谓叫做牺牲得抵啦，系嘛？咁我唔识评论喎。咁而好坦白讲，除非所谓叫揾到嗰啲物资系叫做差人插庄稼和屈鸠佢嘅啫。咁你屋企， 哎呀，嗰啲咁嘅木工嘅， 你真系俾人搜出啲咁嘅嘢，真系你有冇罪啊？或者气枪有冇改装过？你啲盾牌有冇攻击性？咁咪等官判咯。因为去到而家呢刻，我都唔会觉得你系有罪定冇罪噶，系嘛？如果差佬会上嚟拉我哋呢三个人，我唯有就系乖啲跟佢翻差馆啫。我唔会佢嚟嘅时候打佢一巴嘅，系嘛？即到呢一刻，当然黑警嘅执法，大家唔会同意，亦都知道即政府系猛烈咁打压所有嘅抗争行动。但系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系咪完全唔信香港法治先？即系。普普通通一个人被人拉上差馆是吗？隔三日之后他就会变成一个杀人犯，他就会被人即是判了终身监禁的。如果你觉得即是香港是会发展成为这样的话，那我都觉得是的。在你的世界香港应该革命的。但是这个不是我咯。即我不相信香港现在已经是一笪这样的地方。而我相信无辜的人始终都唔会俾人过入嘅，尤其是一啲所谓咁证据确凿嘅案件，系咪有证物嘅，系嘛？即系如果你话有人前一排发过老单嘢咁，你话个冲击行动啱唔啱？我唔知，即系好坦白讲，冲啊好多人都有冲过，但系实际上嗰个行动本身嘅 planning 系鲁莽嘅，我只可以咁样讲。而琴日就系所谓叫学联，就系示范咗一个点为之叫一个失败嘅 planning。但系我会觉得佢系比较负责任，起码佢系冇走咗去。 唔系佢有名有姓，即系冇戴面罩。 即系同埋好坦白讲，琴日有份冲差佬，有份同差佬开拖嘅人，其实佢都俾差人拉咗，系咪？咁我唔会去攻击呢啲人，就系话，你带差佬唔啱，两件事嚟嘅。只不过就系人哋嗰个 movement， 人哋嗰个 agenda， 话明俾你听，我今日有件发生咁嘅事，而且我伤害都去负担呢个法律责任。咁你仲想人点？人哋唔系困鸠你话俾你听，嗰度有23条表决要你去冲啊嘛，系两件事嚟噶嘛。即系如果香港依然系啲人永远唔信自己只眼，唔信自己嘅分析能力，亦都唔信自己所听到嘅嘢，咁咪冇办法系嘛？大家咪继续讲黑材料咯，继续讲故仔咯，继续大家互相唔信任咯，系嘛？ 咁我想问下花生台嘅主持有冇危险噶？而家 我好难答你。 最我惊阿土俾人哋 咁我谂要排 ranking 咧， Tony 系咪好危 险 噶？ 你可以问我陶君衡排先，定系 Tony 排先？ 我边个先啊？ 咁我谂 Tony 排先。 吓， 即系因为你从嘅因素睇到咧，即系阿土啲 poster 少啲嘅，你明唔明啊？即系阿土咧，即系始终个政治能量唔咁大啊！ 出去嗰啲 wanted 嗰啲啊， 系啊，即系阿土嘅能量唔咁大啊。通年唔同啊， 咁系因为，咁系因为教主喺自己节目度讲到明要针对边一个人， 系啦系啦，因为阿土嘅政治能力有限啊嘛，咁啊教主冇点嘅名， 咁 Tony 要去选立法会下次， 咁我呢个我唔知，咁个问题就系话，咁你始终哇，真系。你枪打嘅时候出头了啦，系咪？我哋三个就未出头，咁所以咪唔打咯，系咪 ？OK 嘅，只不过就系话，如果香港真系， 你肥佬女成日都闹我已经。 我冇所谓，即系我又唔系阿傻 B 嗰啲，系咪？我又唔需要专登去闹一个人，要等佢提我名。即系我觉得呢个唔系光荣嚟嘅，好坦白讲。同埋就系话，即系我唔系因为 我都唔同意要俾人开名先系光荣，我谂唔通呢个道理 嘅。OK 系，即系系啦 ，We on the same page。咁个问题系喂大佬，我哋不嬲向所谓嗰啲某一部分嘅本土派，又或者嗰部分嘅双网支持者。我哋讲系讲佢哋嘅论述唔捻通㗎嘛。我哋讲咁耐讲一样嘢。你可唔可以用同一把尺去度你自己嗰个神同埋度其他人呢？佢哋系从来都唔会回应呢一样嘢㗎。係咪当你问佢喂到底你度其他人把尺嘅时候点样嚟啊，哎我是但一副挡银㗎。但我度自己主子嗰把尺就唔捻系咁样㗎。 咁我问你个原则喺边一度，咁咪博鸠你唔肯同你讲咁解啫嘛。即系你会见到好多报道，就系话喂，所谓嗰啲热狗琴日有冇出嚟啊？所谓叫城邦本土派有冇出嚟啊？有人话有，喂佢出嚟唔通打卡咩？但系同一班人就会问，喺冲旺角嘅时候学生喺咩度啊？人哋落咗嚟唔通会打卡咩？唔好咁细路仔啦，屌讲呢啲。 就算佢落唔落嚟，佢都系大头策划噶啦。其实讲真， 你话咩话？你话佢有定冇话？你话 即系就算有学生有出到嚟啲抗争运动，佢系唔会打卡话俾人听嘅。咁因为琴日有人问嗰班叫城邦本土派嗰班人有冇喺现场啊嘛。咁又系有条八婆叫叶桂顺出嚟话俾人听，唔通啲本土派出咗嚟会打卡咩？我话俾你听，如果本土派落到系一定会打卡，因为佢要吹鸡啊嘛，咪讲捻完咯。你哋啲本土派有边一次喺现场唔会打卡？有边一次喺现场唔嚟影捻晒相咁样报道咁多新闻？ 哎，嗰啲太鸡毛蒜皮啦！我哋要做嘅有意义嘅大把啦，无谓同呢啲人喺度，喺度即系食花生。 冇咁你时事节目啊嘛，时事节目咁你呢排俾人唔系呢排系有呢件事咁咪要讲咯。 咁就突然间， 我讲紧阿超明公主吓，阿刘 阿超明公主 ，OK， 喂，咁 有三分钟，你等你讲先， 你又讲两句啦，唉，超明公主， 嘛迷迷， 我知我台湾啲嘢讲十五分钟好啦， 吓啊，我即系第一我唔知道即系究竟个事实系点样啦，所以就冇得讲嘅。咁至于嗰啲咩边个督灰嗰啲，即系督灰呢啲讲法，即系讲真系，即系根本系废噶啦，讲真老实讲，即系都唔使理嘅。咁尤其是呢啲运动嘅就。即系专搞呢啲嘢嘅咧，真系老實 說。但系都有啲威力嘅，好坦白讲。咁、有几个完全唔系呢个界别嘅问我。首先佢第一样嘢问我咩系花生台啦，跟住就再问我咩叫督灰啦，跟住就问我系咪真系有督灰啦。 系，唔系咁啊！即系呢个，即系我觉得系有嘅，系因为今次嘅运动，始终大家好多人去 认识咗， 同埋应该咁讲，佢好多人喺网上接收资讯。今次，因为即系你冇其他渠道嘛，其实系咁，所以即系你 any 资讯，佢哋都会去 狂睇 Facebook 啦，嗰啲咁嘅嘢咯。 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我成日讲咧，即系呢啲我哋都惯啦，就讲咗呢啲即系 it will blow over in I don't know in days， 即系讲真冇人 care 嘅。咁但系至于即系专搞事嗰啲人，咁梗系要同佢斗到底啦。咁呢个大家唔需要担心啦，我觉得吓。咁即系你有眼睇嘅，我觉得吓，即系我又觉得唔需要咁上心啦。讲真，即系 系咯，我都觉得唔 系啊，因为真系呢啲嘢真系你要同呢啲即系坏分子斗到底咧，系另一样嘢嚟嘅，系一个系你嘅 determination 嚟嘅。但系逢一两个事件，系咪即系咁会觉得 令到自己咁激心？ 系啦，就我觉得唔需要嘅，系啊系啊，即系我觉得。 我觉得佢哋赢咗咯。如果我哋真系咁激心， 系唔需要理嘅。我觉得系啊， 佢就想你嬲。 系啊，尤其是 想你接 呢个有一样我 想你怕 建议俾大家啦，即系咧，其实咧，即系我觉得如果你要去对付。嗰啲咁嘅廢渣分子呢，其實呢鬧佢係咩 鬧佢係益咗佢 係咪唔係即係我覺得從呢個 negative campaign 呢係唔係咁樣做嘅，我 哋啱啱嗰十五分鐘嘅好有水準，好有水準咁評論呢 positive campaign。Positive campaign 系咩咧？即系话咧，总之就系、是、哇点啊！呢班友好威咁样，即系咧做好多好嘢咁样，然后就将 唔系我哋头先 将佢 我头先讲咗几个 angle 嘅，我哋话我哋成个 agenda 咧，即系而家就开始猎毛，要将佢哋自己嘅失败咧，或者呢个运动嘅失败咧，归咎某啲人。 唔系，当然系啦，呢、這个当然系啦，因为呢个当然系啦，绝对系啦，即系佢哋嘅心态就是、因为佢唔想你 highlight 佢哋嘅懦弱啊嘛，咁佢唯有就要将个视线转移啫嘛，呢、這个从来都系佢哋嘅 强项 嘅做法嚟嘅，其实系。咁我哋意思就系话，唔使直情而家就系话，总之边个哇最勇武吓、啊，最咩，然后将佢啲嘢咧喺网上，而家唔系做 negative campaign， 唔系咧就话。你抹黑乜乜乜 positive campaign 嘅话，即系边个吓， 好劲啊， 好劲系啦，边喺电视中出去。 如果唔系，我想象唔到，即系如果你真系真心为活运动，你点会用咁多力去走去搞呢啲嘢啫？ 嗯，哦，咁当然系啦， 佢冇第一嘅做咩？ 唔系，但系因为唔系嘅，佢你要明白。 我当然佢条拉就系话，哦，唔消灭咗你呢班咁嘅人先，我点搞落去啊？ 你拉已经系太多添啦，佢哋你要明白， loser 都嗱 loser 另一样嘢，即系个组织个组织个首领啦吓，佢嘅思考从来都系从利益出发。当你只要你去谂，你去 put yourself into shoes 一个人，佢系从来都从佢自己利益出发咧，你就会好明佢做紧咩嘅。其实吓，即系佢就总之就系第一又要转移视线啦，第二就系透过喺呢个运动里边，总之边个同佢最近嘅就用力打击啦咁样。你即系只要你咁样谂，你就会好清楚。其实佢就你如果你系佢，你系咁样谂，即系你净系会咁样谂嘅话咧， 点解佢要打迷迷人力写文练花生台？ 系啦系啦， 好明显啊，好明显 系噶系噶， 因为你 market 嚟讲，佢都系你嘅 competitors 嚟噶嘛，咁咪搭你咯， 系好清楚。 因为花生台越嚟越多人听啊嘛。 所以我咪综合咗一句就话成件事系黄大2016、2015嘅水工程嚟噶啦。休息一阵。 置身到天边，为这世界一战，明亮像佛光，天际创意。欢迎收听花生台嘅日本节目《火烧万世桥》。我是夏慧 BB 王夏慧 Dance。 感应你让我下沉，感应你让我哭，能持续获得粗他的满足。感应你待我薄情，愿将你为人冷酷，若是你要芒果客罗米，我便让你永远痛爱着我。 星期三晚9:30，数风流人物，还看金鹰。 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饮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有阿 Y 大声带你饮尽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 记得听我哋嘅行走天下。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嚟到第三节咧，点解请阿贵宾上嚟咧？咁就讲一样我哋唔识讲嘅嘢。因为点解咧？因为冇理由呢个先机而搏击会唔做呢个 topic 噶嘛。即系我公理啲， 我谂住我听日讲噶， 你听日慢啊嘛，于是佢哋嗱，你下半集咧就听日自己节目讲。 你喺虫洞嗰度过嚟啊？ 你应该喺阿萧生面前。唔系萧生之前半个钟讲咗先，系啦，咁你点睇啊？ 算啦，顾念阿 Johnny 同埋 Donna 辛苦啦，俾你食一头啖汤啦。 系， 唔系咁啊？呢个睇法就呢个大家都知咧，就系真系个好惊人啦。即系我自己嘅判断就系国民党系一定输嘅。 系咪输到咁？ 系唔系输到咁？即系我真系冇谂过桃园会输，真系冇谂过，我系即系。完全 in my wildest dreams 都冇谂过桃园会输噶。 唔系你个别地区我唔识分析啦，但系大体佢会大败就真系预咗嘅。 唔系佢败会预咗，即系譬如佢哋所谓 其实选几多个位啊？六个 嗱，唔系 九个， 唔系你听佢解释系咁样问题，但系唔得嘅。今次系九合一选举， 系啊系啊， 简单啲 系 全个台湾嘅所有公职人员。是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除了总统、副总统同埋中央的立委之外，全部都是今次选的。O、okay? K， 所以 就 九合一，即咩公职人员？即系院长，唔系院长啦，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院长啦、市长啦、直辖市长啦、地院里边或者市里边的立委啦，即系佢哋市院都有自己嘅， 好多人， 即系等于区议会啦， 系。 呢个叫九合一选举， 所以点解叫九合一选举？ 系万几个，仲有里长啦，咩叫里长咧？就街坊保长啦，即系都系咁样选举。 街坊福利会会长 系啦，都系今次嘅选举，所以为之台湾 史上最大規模嘅選舉，呢、這個的而 且，所以我真係以為你去咗，所以我叫你買牛買豬肉紙俾我， 唔使去啦， 因為你成日 咁嗱，咁所以咧咁呢個搞清楚啦，咁 明白啦， 不嬲即係嗱，大家通常嘅焦點都係擺喺嗰22個縣市嘅市長嗰個選舉嗰度啦，因為嗰個即係代表全，簡單啲呢個係代表全個台灣嘅所有地區嘅一個地方選舉嘅最重要嘅一環啦，咁、 okay。 我一路嘅睇法就係、那個焦點其實在於六都啦，六都你即係六都即係其實台北、 哦、 新北， 即係六個都。 係啦，佢哋成日都係講六個地方。 台中、台南同埋高雄啦，咁呢六個都或都或者六個城市或者六個縣加埋咧，已經係台灣七成嘅人口嚟㗎啦。 嗯， 哦， 咁所以基本上已經係好有代表性啦。咁呢六都選舉係嘅焦點咧，一般嘅諗法就係台南同埋高雄咧，就係民進黨係會贏嘅。 嗯， 係 係。 新北同埋桃園咧，就係國民黨會贏嘅。 係。 而家戰場就係台北同埋台中。 台中 係啦。咁我之前嘅預計咧，就係台北、台中咧都係會係輸噶啦，即係國民黨會。 嗯。 即係都係會柯文哲同林佳龍贏噶啦。 即係綠色會贏係嘛？ 咁柯文哲唔係綠色嘅。O K。 中立。 台北係無黨派嘅。O K。呢個台北市長將會上任。 但實際上佢啲票都應該相信。 當然 都係綠票。 票源都係綠色票。 綠色票啦。咁呢個應該可以陣間再 講。Anti blue。 但係啦，係啦。咁但係呢兩，所以我預咗係會變成咁。但係我估唔到桃園咧 都 會輸埋。而更加嚴重係新北咧，新北咧朱立倫咧係被譽為喺呢個馬英九六年呢、這個即係、就是、管治裏面都係差到不得了啦、 嗯、 但係成個國民黨裏面咧係最不受影響嘅一個縣市長，就係朱立倫啦。咁都只係僅贏兩萬票啫。咁呢個真係我一路睇，我成日覺得哇，真係驚人到不得了。即係點解而家好多報章或者台灣無論香港所有嘅分析都話國民黨係潰敗咧？係、 嗯、 真係潰敗，因為去到本來會贏嘅都輸，而贏緊嘅都只係僅勝咧。咁呢個係完全冇人預計得到嘅。 咁、嗯、你覺得個原因 係咯？係咪又話關於香港 事？ 遠因同近因， 我覺得嗱，遠因咧，遠因咧， 可以 遠因。Well, 中學 history 咁 咧，係咯。原因嚟有咁講嘅，原因就係咧，任何兩黨制嘅一個國家啦，我稱台灣做國家啦， 係 其實咧會有搖擺咧，其實都係自然嘅， 中擺即係中擺後， 即係會自然嘅。呢個首先真係原因啦，呢個係真係原因。咁但係咧中距離嘅因素咧，其實馬英九真係真係差。馬英九其實六年以嚟咧。佢嘅政績係冇嘅，即係佢真係講到佢嘅政績就係同大陸嘅所謂嘅經貿嘅協議啦，將個經濟上 高，同呢個台灣人更加反感。 我正想講呢樣嘢啦，即係馬英九唯一可以驕所謂即係自我嘅地方，就係所謂經濟上搞翻好啲啦。係 咯， 咁但係經濟上搞得好啲咧，佢有主要兩個軸心。是出現咗最大的問題，第一就個經濟，搞方經濟咧係同大陸 係親中咯、 啊。喺經濟，我唔好講親共，政治上親共嗰樣嘢啦，純粹喺經濟上咧係依靠大陸。咁呢個其實反而係反彈， 係 嚇呢個第一。 呢個香港都係咁嘅情況。 係，其實香港係一樣啦，其實 反彈反彈。 第二咧就佢另外一個政績咧，真係突然間真係老人痴呆講唔到添。總之咧就係即佢。黐大陸呢一個咁樣嘅路線咧，係真係令到佢本來佢以為可以驕傲嘅嘢，係全部係反而係最討厭。咁然後再加上台灣學運咯， 係咯。 咁呢個即係服務協議嗰、那個嘅問題啦。咁呢個亦都係掀起咗台灣好大嘅風波啦。再加上今次嘅選舉。佢推出嚟係六都啦，即係關鍵嘅六個縣市咧，推出嚟嘅人選咧。仍然是國民黨的一些老派的人物、 嗯、 或者是一些世家、嗯、即是連勝文、嗯、特別是就算你桃園縣長吳志揚都是吳伯雄的仔來的其實。咁、 哦、 是啊就算嗰、那個今日就連月曾批文都有講到啦，即係甚至選係咪屏東啊？嘅或者淨係啊選定係選雲林咧，出嚟選嗰啲咧，國民黨嘅代表都係一啲世家嚟嘅。 嗯， 其實似日本啊。即日本而家你見到嗰啲全部首相咧，全部都係邊個個女邊個個孫咁樣噶 嘛？係啊係啊係啊！ 咁呢個東亞區大家知道噶啦，其實即係都係咁噶啦。咁但係咧，即係我特別嘅地方咧，我本來呢個 point 我想聽聽我自己節目，但係我都想講就係咧，日本咧世家政治咧係繼續可以 延續，甚至而家更加勁添。 嗯， 啊，台灣今次真係咧係可以全面打破呢樣嘢，係我對於即係台灣即係都幾刮目相看嘅一件事。即係南韓都出現呢個情況啦。呢個朴槿惠其實係呢、這個死啦！佢老豆叫咩名？即系以前嘅总统个女嚟嘅， 系咯，都系 即系一样嘅。其实根本呢个所谓儒家文化圈咧， 咩南北 最 挑战 世 袭 噶啦。其实中国其实又唔系咩吓？香港都有呢个情况噶。但系台湾咧，老实讲，真系佢今次直情系用选票，系话俾国民党听，除咗个种种马英九施政不济之外，你呢一种世家嘅世袭嘅政治咧，系说不。咁呢样嘢，我觉得系好健康，即系我必须要承认，即系我觉得系好刮目相看。我 但系你可以讲到几多成系嚟自呢一样嘢咧？系为咗向呢个世家政治说不，好难抽离咁睇噶。 唔系好难嘅，咁呢啲永远都系嗱。所以点解？但今次点解容易少少咧？就是、因为台北市嗰个选举正正系唔系南陆嘅，即系唔系南陆对决之余、再加上就系一个所谓素人啦，即系 柯文哲 啦，即系一个唔系政党嘅人物啦，去对一个真系世家之霸噶啦，即系姓连嘅世家之霸嚟， 连 战 连 胜，即系除咗姓蒋之外咧，即系如果最后拍出嚟。第四代掌握拍出嚟选，咁即系世家之霸啦。但系除此之外，即系真系连胜文，即系连家第三代啦。 岔开先，佢个名系咪特登咁改嘅？ 连战， 连战连胜 咯。咁呢个即系你问下佢老豆连胜东啦，系咪先？系嘛？佢我谂佢改个名字，希望个仔连战连胜啦。咁但系选亲都输啦。咁个仔亦都败输啦。咁所以咧， 而家其实 呢一个台北市嘅选举嗱，台北市选举如果就咁同南绿嗱，譬如我而家我睇完翻即系倒转头睇翻啦，就系、是、你见到台中市同埋桃园。在今次的选举都陆然可以这样赢过呢，调返转头睇，如果台北市不是柯文哲出，而是一个陆然的一个比较有实力的人出呢，我相信陆然都会赢。但是赢这么多呢就真是惊人了。今次因为柯文哲23万票，但是个是 57% 对 40%。而关键就是今次柯文哲拿个票数只是仅次于马英九2004年。系咪零四年定系 选 台北市 嘅 2006之后啦？第二届选台北市长嗰个票数，佢第一届冇咁多，因为佢对陈水扁嘛，佢只系谨慎陈水扁啫嘛。第二届佢连任台北市市长咧，系只系马英九嗰阵时多过柯文哲少少啫。呢个系真系嗰个票数嘅差距咁大咧，你必须要将。连胜文本身嗰个世界嗰样嘢系考虑落去啦，即系因为佢啱啱佢就一特别系一个区系将呢个因素系特别加强嘅，我觉得系，咁所以咧呢个我觉得亦都睇得好诶，系几即系我，所以我几佩服嘅，即系台湾人，真系老实。 你都几中意分析选战嘅啫， 我系噶， 好耐之前已经话自己系选举捻嚟噶啦， 咩国家嗰啲选战佢都即系了如指掌噶。 至于而家譬如即系 先得揾佢揾佢上嚟讲啫， 咁好啦，咁啊先 等佢听有冇嘢讲，而家讲 快过随意门啊！ 咁咁即係讲咗真係输到得负啦，即係国民党。咁面对而家嘅情况就係、是、我觉得2016系输緊㗎啦。即係我而家 冇完 点啦， 当然 係。我而家 立法会选举嚟讲。 唔係2016台湾 总统 大选。我觉得输緊㗎啦，真係。我觉得即係我而家咁讲啦，咁当然错咗嘅，咁即係真係。 佢有几多任啊？连任咗㗎啦。 马英九连任咗㗎啦。 你原谅佢，你原谅佢，你原谅佢。 但系冇啦，马英九。 唔系即系咩？系咪 咁好啦？ 啱啦。 咁你呢个问题咧，就可以引申到，即系究竟而家国民党喺一个咁溃败嘅情况之下，究竟 点样应对？ 即系第一就系嗱，听礼拜三啦，居民会宣布辞去党主席嘅职位啦。咁、但系佢辞去党主席嘅职位之后，其实咧，我想讲马英九唔辞职咧，系有佢理由嘅，即系佢唔即刻辞职。讲真，讲真呢啲， 因为而家想，喂，因为而家玩够辞职系俾人逼公辞噶嘛，佢 第一系，第二就其实咧，佢都有思考嘅。如果佢一辞职，国民党真系内大乱。 嗯， 因为咧，即系玩够始终虽然都已经民望好低，亦都喺选举今次选举呢啲人系唔要马英九嚟嘅，你唔好嚟助选啦咁样。 我追加 咁，唔系好似奥巴马咁啦，有啲小白你唔好过嚟咁样啊。咁希拉里 好啲， 即使系咁，即使系咁。马英九仍然在党内或者在国民党泛蓝的即是蓝营的支持里面是仍然有威望。咁佢如果唔辞党主席呢就可以控仍然可以将佢个内 佢唔辞咗啦咩 未撳住咗。但係所以我明白佢唔辞因为佢一辞 ,which is 个礼拜三次会做啦。国民党呢我諗真係淨係争主席或者嗰啲派系嗰啲矛盾呢係会全面突显晒出嚟。包括黄金平嘅派系啦包括连战世家派同郭伯村嘅派系啦。咁但係郭伯村个仔呢即係郭龙斌呢又同马英九比较 friend 嘅。会分裂呢 佢送彩 魚分裂就唔會噶啦，分裂就唔會噶啦。因為咧分裂係冇著數嘅。但係思考嘅地方就係話，如果呢一件事你想佢而家發生，因為2016發生啊嘛。係嗱，呢、這個就係個問題啦。但係因為今次佢選舉同2016佢哋結得好近，其實係2016年嘅一月就選噶啦，即係總統，所以剩翻一年多兩個月嘅啫。其實咁、所以咧，你啱嘅，佢亦都冇得，佢哋都冇得選擇，不如就而家分裂啦。因為事實上好老實講，2016年總統。边个就代表国民党出战？由琴日开始已经开始嘅。 呢个同人力系好似 吓，咁呢个另一个另一个问题啦 吓。系吗？ 咁呢个 点样似法啦？ 点样似法咧？ 讲住讲住， 呢个另外一个问题啦。咁但系 应用题唔该。 咁所以咧，我觉得作为今次即系马英九礼拜三一次去党主席嘅话咧，基本上就系国民党嘅代表战就系打。开打啦，而佢基本上将国民党今次嘅即系一路以嚟嘅分裂咧，系暴露出嚟。咁都不失为一件好事嚟嘅，即系将嗰啲 系早啲啫嘛， 系呢个系真嘅，其实咁、但系咧，我相信咧，只系会更加系会令到，我觉得啊，我个判断系会降得更弱啊，因为咧，你见到咧今次嗱，其实好多人都讲嘅，佢同2005年嗰一次咧，嘅原市长选举咧，民进党系大败嘅、其实个大败嘅情况同今次国民党差唔多嘅、其实又系输咗好多，输剩五六个咁样嘅，咁但系嗰次之后咧。就開始小英抬頭啦，四大天王開始慢慢退落嚟啦。小英即係蔡英文 ，English 咩嘛？ 係啦係啦係啦。咁咧就係你會見到佢哋開始會有好清楚嘅，譬如嗰、那個交替嘅，即係嗰個民主黨交替，雖然都有啲陣痛，但係今次唔同嘅地方就係民國民黨，我真係睇唔到佢係点隐养交替？我净系睇到，只要马英九一走咗，离开唔做党主席嘅话咧，国里边嗰啲势力简直系 bling bang 爆发，而咧直情系会重蹈2000年国民党输咗总统嗰阵时啲人咧，系要赶走李登辉嗰阵时。 但系嗰个思考就系话，你唔因为而家入边嘅派系斗争，佢都唔 expect 2016年之前会索欧，系啊，佢预咗2016会输，所以佢睇紧唔系2016系2000啊嘛。唔系2020嘛， 又要分开咁讲。嗱，呢个系总统啫，但系国民党嘅派系唔单止系咁咯。国民党之令人困难嘅地方就系国民党拥有好多党产，你喺掌握咗国民党嘅机器。对于你自己嘅派系，嗱、选总统就太遥远啦，系咪？讲真，你除咗朱立伦，讲真，而家国民党有咩人有资格去选啦、即系唔好讲话赢啊，即系有资格去选啦。但系下低嘅人，包括选立委啦。喺其他嘅譬如地方，即系老实讲啲游水啊，或者即系可以去掌握财权啊，国民党系好强嘅，因为佢哋党产而家仲未知有几钱，会仲系好多啦，居民。咁居民系全世界最有钱嘅政党啊嘛，国民党系未即系除咗共产党啦吓。咁 应该共产党有钱。 系。咁 共产党唔系呢只政党嚟。 系啦，但系个共产党佢以讲嘅身份， 唔系真系， 同埋亦都唔系真系个党揸住嘅钱噶嘛，即系可能佢啲党员好多钱，但系都真系党产嚟嘅嗰啲，咁所以咧，唔系净系呢啲利益嘅，咁所以呢啲一爆出嚟，因为我嗱，譬如好似一选完之后，第一连战啊，第一派就话连胜文书个责任喺马英九嗰度，咁系讲紧呢啲啊，已经做我睇唔到国民党做紧一个所谓我讲啊 soul searching 嗰个 exercise。2005年嗰时候，绿营其实一路输大选，压咗阿扁输，阿扁2008年唔系阿扁输啦，即系民进党2008年输翻个政权出去嗰阵时候，民进党。无论你几唔中意佢嗰啲人，或者觉得几核突都好，佢哋个 soul searching 或者个交替系好清楚嘅。啊，但系我觉唔到，我而家直情我完全睇唔到，我直情睇唔到，而且佢仲喺度 blame 一个所谓 blame game 啦，吓，即系仲闹紧边个边个啦。第二咧 系咪啊？咁似香港嘅而家最衰你哋啦， 系噶 blame game 啦，其实系似噶 厌啊。 咁第二咧就系即系。而國民黨個你個交即係交出係強好多，咁所以我唔睇好㗎，即係我覺得馬英九如果佢做住黨主席咧，仲壓得住啲人，但係咧佢一辭嘅話咧，哇真係亂個韭菜。 喺柯文哲同埋連勝文嘅對決，你會唔會覺得綠營係做緊一個 practice？ 佢想試下綠營嘅勢力大啲，或 anti-boo 嘅勢力大啲？ 我又覺得佢未必咁高。 即系对于 未必咁高， 未必咁高。我唔觉得绿营有咁高，因为老实讲，唔系你去到一个咁大规模嘅政党咧，即系去到最重要嗰、那个市县市啦，即系台北市嘅选举咧、其实要做到，因为要试呢样嘢而去让个位出嚟系好难。其实即系因为好多利益，即系你始终个个都会去选，即系始终你一个呢种佢已经有机会执政嘅政嗰、那个， 因为你其中一个考虑就系话 牵涉个利益更加大， 唔系你决定去参选嗰刻。你唔会咁有胜算，一定系赢或一定输噶嘛？你当然系有输嘅成本，又有输嘅机会。 但系能够 佢输嘅成本太高嘛？就系 你讲绿营选输嘅成本唔高啊？ 唔系即系 opportunity cost 啊，同香港比我讲紧。 哦， 呢啲位呢个有机会参政我哋 系啊系啊，或者咁讲，即系我觉得你要去唔选一个位咧，喺一个咁一个咁嘅规模嘅政党咧，喺内部唔容易摆得平嘅，其实 系 容易摆得平嘅，因为个个都想讲真，就算我输咗。喂，我个曝光，喂，但我喺台北市，即系老实讲，系咪先？系咪？即系等于有人借人力嗰排头去选，都系为咗曝光啫嘛？系咪？即系都系咁 嘅，似 唔系真嘅呢个？ 似香港嘅立法会 系系真嘅，咪真嘅？你谂下，但系而唔系我哋香港嗰啲低，即系低等立法会。你讲紧台北市市长，就算选输咗，我 exposure 系 咩意思？ 所以我觉得难嘅。但系今次嗱，呢个第二样嘢系又系好嘢嘅，真系我觉得呢个唔知系咪蔡英文嘅功夫，或者真系佢 真系 有。即系佢系做，佢哋系做咩咧？就系、是、佢做咗党内初民 调，調 做党内民调，发觉柯文哲嘅民调高过所有绿营嘅 人， 所以佢哋唔派人就让佢去。咁呢样嘢，你话系 gesture 都好，呢、這个 gesture 唔容易做嘅。呢、這个啲即系全世界有机会执政嘅政党，要去唔派一个位出选。而且有機會贏啦 ，turn out 其實證實咗係贏。老實講，可能綠營裏面有啲人都抌心口㗎。 我選仲贏啦， 屌你讓個位俾佢。早知我派個比較有實力啦，即係唔可以派只馬球啦，都贏啦。連勝文咁快係咪先？咁但係都壓得落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綠營，即係我唔知啊。好多人譬如香港都唔少，即係有時論台灣嘅政治人咧，我覺得都有少少 bias 嘅。即系咧，都好中意，都系比较亲蓝。其实， okay. 即系对绿对民进党，始终好多阴谋论啊，或者都系从一啲比较 cynical 啦，即系我觉得，佢哋都系乜乜啫咁。我个人冇咁，可能我自己嗱，我首先要声明先，我个立场从来都深绿嘅。O、okay, K，、我系深绿啊，我仲 你件衫唔系喎， 我系衫我就唔中意着绿色，但我系深绿，但系我觉得民进党系真系一个好活嘅政党，系好活嘅政党，即系香港人唔知啫嘛，即系你可以 name second tier second generation third generation 嘅民进党嘅明星系多到不得了，即系你而家嗰啲四大天王已经过啦，蔡英文而家苏家全赖清德。呢啲已经系顶尖嘅，即系第一线人物，有机会选总统啦，或者副总统啦。第二三线包括林佳龙啦，罗文嘉啦，萧美琴啦，呢啲喺即系或者喺咩唔系 sorry， 即系野百合学运出身嘅呢班人咧，都到即系我哋香港人唔系好识啫嘛，其实多到而且全部系被视为好有为嘅人嚟嘅，但系。国民党系一个都冇，国民党即系所谓 second generation 就系郭龙斌咯，咁你真系好唔拿掂嘅，其实系，咁郭龙斌已经系60岁噶啦，其实，咁、 哦、 而我狂声讲紧嗰啲，即系譬如罗文嘉啊，即系萧美琴呢啲系40几尾岁，50头嘅人物嚟嘅啫，其实呢啲全部都系好有实力嘅人嚟嘅，咁所以民进党系真系一个好。选到型同埋好 react to 个社会嘅一个政党嚟讲，我觉得即系而唔系咁需要咁 cynical 去睇佢哋，即系 at least 以而家嘅生命力，民进党佢唯一同国民党输蚀嘅地方就系佢将执政经验唔够多，真系即系中央执政嘅经验系始终系唔够。第二就系佢真系嘅财力上高同国民党仲有好大距离，但系第三就系呢个就有啲分析都讲嘅，呢个香港就更加少讲嘅，就系装脚。即系香港比较熟悉啦， 白鸽式啊，白鸽呢啲式 系啦，白鸽式系啦。国民党到而家为止，个中国仍然系赢嘅。譬如今次我先讲咧，依家九合一选举，系乜差都选。就算你要见到，譬如喺县市长嗰个 level 嗰个得票咧，系民进党高过国民党好多好啦。但你去到嗰啲咩里长啊嗰啲咧，都仍然系国民党赢嘅。里长即系街坊部长，即系呢三条街咁样啦。 即系区议会咁咯，好似 系啊，即系仲细啲， 仲细啲咯，村长啊。 但系咧，去到嗰个 level 咧，就系仍然系国民党赢紧，赢紧 村长。 即系好多就算系六区嘅地方咧，啲里长都系俾国民党，因为嗰啲 你有即係真係成坐即係成低餅種， 所以咪即係白鴿永遠都唔會讓呢位出嚟俾人選咯， 咁自己做差錯啲係咯。歐樂軒咪， 所以咧你就會睇到即係國民黨仍然係有呢啲嘅，即係仍然係強過綠營係喺呢位。 喂，咁呢個選舉對北京同埋對香港有咩即係 implication 先？ 我覺得對香港， 大家聽緊嘅係誒唔係隨意門啦。 對香港我唔知有咩啟示喎，老實講，我就覺得香港反而對台灣有啲啟示。嗱，老實講，有 對香港冇啟示，點解？ 唔係唔知唔知有冇？我咁講咧，即係香港，我覺得即係今次佔中啦，或者即 係咩 都 好啦。 對於今次嘅投票咧，老實講，我覺得都有啲影響嘅。 係咯， 我唔會覺得好大，但係輸到咁緊要咧，我覺得即係可能 swing 一兩個百分點，甚至兩三個百分點都有。即係發覺哇！真係原來共產黨咁乸掂，即係都係投翻綠色好啦，大佬。即係幾低幾低都要踢個民 主黨。 我覺得香港係有影響，我覺得唔需要自我誹謗嘅。但係調翻轉妄自誹謗 ，sorry。 challenge 到劉墉。 調翻轉頭，但係你話好啦，咁今次台灣嘅選舉，你 empower 到香港啲咩人咧？我又唔睇到，因為如果 empower 到嗰啲人已經 empower 嘅 啦，因為我睇法就係即係等於將。即系等于将你困入个垃圾房里边啊！你个鼻咧喺半个钟头以内咧一定会打柴啊！你唔会闻到阵臭味噶啦！而家香港经历紧系一个大时代，系一个冲突嘅大时代啊嘛！你同我讲选举，我冇兴趣，亦都冇感觉。而家掟手榴弹，我就有兴趣啦。你係咪有啲嘢 induce 到我香港吸取啲咩教訓做啲做啲咩？ 你咪見到人哋一選，咪即係可以用選票去踢走啲 咁 嘅人。但係會咁樣諗嘢嘅人，但係會咁樣諗嘢嘅人就已經基本上支持咗呢個運動。我即係我咁睇法。而如果不嬲已經反對佢，就係嗱，我哋正想講第二樣嘢就係咧，香港有我好記得我即係我2000年已經支持綠營啦，其實，即係所以嗰時陳水扁選到我，真係。即系呢个我讲过啦，即系高兴 好开心啦、啊，你 即系真系高兴到简直系唔识讲好啦。咁但系你要记得十年前咧，支持喺香港支持民进党咧系大逆不道嘅。 系 你如果你谂翻喺十年八年前咧，喺香港支持绿色咧， 点解啊？ 大逆不道，总之因为 国家分裂啊嘛， 支持台独咯。 香港系好多难， 因为好多大中华交， 好多啱呢个好多大中华交啦。就算你好多人，就算你唔支持国共产党啊，都唔可以国家分裂国家噶嘛，唔应该支持台独。好多即系支持台独，直情系一样系禁忌。 咁你咪唔敢讲咯？ 喂，似而家咯，咪 系啊，唔系。但系而家嗱，香港咧就系唔系啦。 你而家咪搞泛民咪搞港独咯？ 香港， 所以咪就系咪俾人spin 咗佢咁咯？ 边个搞港独？ 即系我， 所以同一套嚟噶，同一套套路嚟噶。 先唔講呢個先啦，但你睇下今次，譬如睇 Facebook 或者睇一啲公開政治人物講嘅嘢，已經冇人或者唔好話啦，已經開始啲人唔介意公開話佢係支持。 中意蔡英文啊嗰啲咁啊，係 咯。咁呢個轉變其實喺十年八年之間係大到不得了嘅，即係我好記得。即系我之前绿，我细细个之前绿色嗰阵时候，简直系俾人觉得系怪物嚟噶。 咁点解你？咁点解你会细细个？有咩促使你 威咯？你唔觉得好威咩？ 嗱， 你讲好特别咩？ 我几样嘢嘅，其实我真系，我对于国民党系真系心痛互绝啦，老实讲，真系，即系国民党我咧有好多衰嘢啦。第一就系你输咗个江山，就已经不能原谅啦。有好多人同我讲， 即系输第一次，你讲紧 第一次。即系你好多人同我讲长工点好点好点好点好，对唔住，你唔好同我讲呢啲嘢。 系打仗好难讲嘅， 唔系打仗，你根本唔应该输个江山。1945年之后， 天时地利人和啊嘛。 咩叫天时地利？ 怨毒啊，呢啲系私怨嚟嘅。 你喺咁嘅情况之下，喺咁嘅情况之下输咗个江山，你长工同我讲你乜嘢做乜做咗咩好嘢都好，你都系历史嘅罪人，蒋介石。是历史的罪人，这个第一。第二，你去了台湾讲清国民党做的事跟共产党是不遑多样的，是白色恐怖。 哦，是啊，当然了， 这些事情为什么可以有人会原谅啊，讲真。即是在 back, 我不是讲现在，即是十几二十年前，为什么可以有人原谅国民党，即是我真的不明白的，老 师。即是好像想象一下，如果啲人现在原谅共产党，即是六四开枪之后他变回一个政党出来选还会有票。 是啦 especially, 我是讲讲讲96年 ,2000 年的时候，当你 especially, 你当你跟我讲话我支持民主的，即是我当然不是讲的那些支持共产党，那些支持国民党啦。你支持民主的，即是那些何俊仁啊，那些大中华交那些老一辈的泛民啊。你跟我讲你支持民主，你支持自由，你可以支持国民党。How dare you？ 老实讲，国民党的罪孽都未还清啊！老实讲，所以我对于即系对于嗰啲支持 藍營嗰啲人，而同時話自己要喺香港爭取民主咧，我對於佢哋嗰個支持自由嘅民主嗰、那個， 我知你講邊個， 相當之抱有質疑。 我知你講邊個， 或者 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 argument 好合理， 或者諗得唔清楚，或者你個所謂你 hold 嗰個 virtues 其實是假嘅，只不過係一隻大大中華膠。我真係唔係講笑㗎，我真係覺得你憑乜嘢？ 而家又變咗本土啦。 呢個另一個問題啦，呢個另一個問題啦，即係你憑乜嘢？我覺得。即係所以我係唔明嘅，老實講。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你而就算而家啲人好唔中意陳水扁啊，即係而家啲人都要攞翻出嚟講，民主咪選咗陳水扁。我都想陳水扁有咩唔好？ 嗯， 陳水貪污咯， 我咪拉咗， 咁拉咗咯。 我乜唔好，咪贪污咯。 陈水扁 咁啊，之前佢冇做过嘢。 陈水扁 就系充分体现到，原来总统都可以俾人拉。 陈水扁包喺94年至到98年， 咪要卸任之后就可以俾人拉 嘅政绩咧，系绝对系大家系即系大家认同。 系咪对我哋一个盼望嚟咧？其实 第二，陈水扁喺2000年做 咗六八九， 2000年陈水扁做咗总统，咁佢做咗8年啦。虽然佢2004年嘅子弹，我当咗8年啦。台湾嗰个变化，我自己我好清楚。点解咧？即系其实我都唔系台湾人，但我96年嗰阵时仲喺中大啦读书，去唱台湾唱嗰啲唱合唱团嗰啲乜嘢啦，够钟噶啦，一讲去讲， 你加 讲埋呢几句啦，咁咧，我好记得我96、97年去台湾嗰阵时候，我仍然觉得台湾第一系一个好 backward， 同埋咧，你仍然觉得自己系好似去紧大陆咁，系有一种压力嘅，即系有一种无形压力，你觉得你系要有顾忌嘅，即系你唔敢讲好。好真嘅说话，即系你唔敢，即系咁嘅。 系咩？ 系 定系觉得自己有优越感啊？ 唔系， 压力啊，反而 系你。总之你好似去大陆咁咯，即系你永远就 系 即 系讲错嘢， 系啦， 俾人哋拉咗长城监狱。 好 bad， 仲系一个好 bad。但系喺2000年同陈水扁做咗总统，可能呢样嘢并唔系真真佢 actively 去做，但系正正系因为已经有政权嘅交替，而佢系完全主张好多嘢系开放嘅。啊、即系老实讲，嗰阵时啊，国民党做好多衰嘢啦。国民党陈水扁有冇去拉过任何一张报纸？有冇去搞过任何一个电视台啊？冇、 嗯。 马英九就走去搞一电视。 嗯， 大佬呢啲嘢，即系讲真，我都未同你计嘅国民党。即系讲真，我觉得陈水扁 要计噶啦，时候 由蒋经国开始， 埋单啦要。 即系蒋经国总统 清算， 蒋经国总统、李登辉总统同埋陈水扁总统都系我致敬嘅对象。马英九唔该食屎。 嗯，哇，总结得非常之好，系、嗯、嘛？即系老实讲， 但求证我保持三分钟，你继续讲。 保紧时咧， 保时间。 即系今日三节咧， 台湾未去过。 即系我觉得系好，我好中意呢一节啊！即系有翻搏击会嗰种胶胶地种味道啊，系嘛？即系起码大家， 我哋头嗰两节太过严肃啲， 头唉太过严肃就 系，要轻松翻少少。 系希望我留咗喺度， 一系嚟做主力咁，我哋可以喺度插科。 唔系啦，我可以听下。我好中意听佢讲嘢噶，好有力嘅啫。见到 希望大家 keep up 个 spirit 啦，日子都仲要过啦。咁啊，下礼拜再见啦。 好，拜拜， 拜拜。 保时三分钟。